最近发现，只要一直在想你，心里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。 我知道你也很想念，你也很想念，没有人表白的公园，可惜了春天，雾霾中绵绵绵，仍感觉你那么那么远。我知道你也很想念，你也很想念，没有人冷冽的指着枉费那场雪，想见的手就像是历经爱上的贡献，感谢神把你靠在我身边，你微微的新鲜，我默默的听见，两人合奏一首经典。就像是荷叶爱上了睡莲，把心跳打入天境的湖却是梦一片。哦，辛辛苦苦躲到故事要完结，哪怕徒留挽留你只字片叶。哦，支支吾吾拦不住你的再见，只差一句非常想念。我知道你也很想念，你也很想念，辛辛苦苦躲到故事要完结，哪怕徒留挽留你只字片叶。哦，支支吾吾拦不住你的再见，只差一句非常想念。 我知道你也很想念，你也很想念，没有人表白的公园，可惜了春天，雾霾中绵。